鬼佬肺啦。 哦， 同埋當時有，我諗你哋太年輕啦。當時有個 campaign 叫做 Pearl Watcher。 我 I am Pearl Watcher 嘛，我記得。 我都係 Pearl Watcher， 即係要講一半中一半英。 係，Deborah Moore。好似有份啊嘛， 葉麗儀啊，同埋 關潮聰係咪噶？ 關潮聰係客串啦， 哦客串嘅 ，OK 嚇。 我當時翻嚟嘅時候，因為我講俾你聽，我點樣見工先？ 係好，嚟啊嚟啊！ 我入呢行就係我1970年代尾嘅時候，我係翻嚟香港玩啦。咁啊，遇翻我一啲舊朋友啦，就係嗰時大家都係微時嘅朋友啦，包括周潤發先生。 哎呦，好勁！ 你细个已经识佢噶， 杜琪峰先生、黄岭东先生呢班人，但呢班人咧，佢哋嗰阵时就系、是，即系我记忆中咧，就系唔系而家当然咁风光啦吓。我个意思即系话，佢哋系 on the way up， 即系上紧嚟嘅时候， 上紧。 其实佢哋个个都系好好勤力嘅人啦，好、想做好嘢。我翻嚟玩嘅时候，我就会做走去捞林记喎。 哦， 咁我走去捞咗。其实林记我觉得挺好玩的、即是我自己读本科我是 marine biologist 嚟 嘅。即是海洋生物学。 是啦是啦。当时呢三个人呢他就说啦不如我哋大家夹钱俾你你返美国开餐厅我哋大家过嚟做餐厅啦。 吓即是周潤發先生阿賭 Sir 同埋阿林永东导演就话叫夹钱俾你开餐厅点解呀 但你读海洋生物学嘅喎。 但是嗰阵时因为个个都想移民明白吗都觉得美国是一 個但嗰陣係七十年代啊嘛，你講緊 七十年代尾咧， 我都係想移民， 即係個個都即係覺得就係、是、哇，美國嘅生活會比即係喺亞洲會好啲啊。其實係噶，如果喺美國，如果你唔想發達，但係你想一個安定嘅生活，你會有間屋、有架車，regular 咁樣生活咧，係好容易嘅事嚟嘅，你只要肯做就得噶啦。但系喺香港唔系嘛，但系你喺美國係發唔到達嘅，我覺得啦嚇，咁、樣就係、是、你可以就算你喺我嗰個時代，就算你係做到好叻，好乜嘢都好啦，你都係 second class citizen、我嘅感覺、 因為係華人嘅關係，你意思係 OK 明白？ 就算你叻過佢，你都唔可以嘅。 係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幾個老闆，我覺得佢點解佢可以做老闆，因為佢係外國人。 係因為當地人咁樣啦，係啊。闭上眼细细数，身边有几个的友好，现形势自作他国的探讨。但我却爱每晚每早，专心去工作不探讨，在这里我是将会长到老。曾在这都市编织我历史，繁盛里冲刺。 但我却爱每晚。

我是 Pearl Watcher 嚟噶、 嗯嗯， 我都是 Pearl Watcher 嚟。咁即呢个 campaign， 咁而我哋会做咗一个好大嘅 campaign， 我就拍咗三条片。 嗯， 呢三条片听讲话去参加一个唔知 New York 一个啲 TV 嘅 festival 嘅。我居然三條片都贏咗， 講咩㗎？嗰三條片嚟㗎？ 三條片係講 all sorts of life in Hong Kong， 都話、 哦、 我最記得就係我夠料嘅時候，我揾咗一個親戚佢賣魚 啊， 佢拎條魚佢都話我都係 pro watch， 係啊，我記得嘅有好多呢啲好短短地，好似啲 係啦係啦， 啲精蟲咁樣嗰啲嘢係啦，短短地嗰啲係啊， 係包括喺嗰個時代，我會識咗邊個啦？識咗劉培基啦。嗰陣時，因為我個老闆叫黃竹君，黃竹君小姐係一個交友廣闊到不得了嘅人。 呢啲都係啲我哋細個嘅年代聽到 TVB 嘅一啲好強勁嘅幕後人嚟㗎嘛。 係啊，係啊，佢勁到不得了 ，Stella Wong， 我係一個好尊敬嘅老闆。OK， 咁啊，因為我要做呢個劇咩，我就識咗好多名人啦，好、多 professional 嘅人啦，包括高文安先生啦。咁、當然有啲。演員啊，有啲嘢佢願意做，我都係 pro watcher 嘅時候。咁當然我哋都需要一啲中文人，即係話 recognize 嘅人啦，即係 佢當時 係啦。咁佢都會嚟，喂，我都係 pro watcher 嚟嘅，咁嗰類。咁係成個 campaign 係贏咗嘅。我而家仲喺度，嗰日我唔知執咩執咗一個獎出嚟，就係話全年度最佳 promo 獎。咁佢嗰時都唔會覺得呢啲係咩嘢嚟咯。 係係。 令到我有啲回憶又出現咗，但雖然我唔記得邊一啲人走出嚟同大家講，我都係 Pearl Watcher，但係這個呢件事我記得翻咯。 咁即係成功啦。 誒，同埋咧，同埋我覺得係成個格調係唔同咗，因為以前細個明珠台對我哋嚟講你唔會扭過去，你寧願撳亞視，咪即或者嗰陣叫做咩啊？麗的係啦，你寧願撳麗的，你都唔會睇明珠台噶。 自從呢個 campaign 之後，明珠台就大家都會識啦。 係升格咗，同埋成件事好似好高級咁啊！你睇明珠台就好高級嘅一件事咁。 睇明珠台，我就係 the hip crowd。係 啦，冇錯啦，係啦，係啦，就係嗰啲咯。 咁你一路喺明珠台做咗幾耐？即係次官應承你調翻你過去， 但冇翻過嚟。 有冇翻㗎？ 佢唔俾我走啊！ 好明顯啦， 好美麗， 係啊，我都唔俾你走啦。 哇！我話有冇搞錯？因為嗰陣時啦，即係未 digital 得咁勁嘅時候啦，好多嘢都要 manual 做嘅。即係就算我去升一個畫面、一個聲音同一個 visual 嚟升啦，我都要用手去做嘅。咁我覺得喺呢個過程，我學到好多嘢喎， 同好有成功感噶嘛， 係啊， 升到， 哇！你升到噌聲，佢、就砰彈出嚟嘅聲， 哇！ 你毛管都 定，呢啲係好明啊，哇！你有剪聲啊，好明啊， 但係後來我話喂，大家 digital 你 synchronize 咪得咯，咁後來先會有呢件事啦。但以前所有都係 manual 嘅，唱片我都識拉翻一轉一秒嘛，咁先即係會咁做呢啲嘢咯。以前我又會因為。我一個人好鍾意音樂嘅人啦，即係我係好鍾意聽 all sort， 即係由大戲聽到去古典，直至到好十年前我先鍾意聽 hip hop 都 OK， 而家都好鍾意啦，因為 Sting 都唱 hip hop， OK 啊， 咦你有真係有幾分 Sting 嘅味道，覺唔覺啊？He deals with cards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拍咗一次我哋正常睇嘅版本先，然后就再拍一个解拆版，即系究竟系点，啲助手系点嘅，哦点样？佢呢、這个我记得细个通常呢两个咧都会打电话去俾表弟就系、是、话，喂电视机做啦，快啲睇啊咁样。 因为咧我其实好多谢呢个人噶，因为我终于喺当年 EYT 咧，阿邓英文定系唔知啊夏雨哥，佢哋玩魔术师咧表演咧，系啦、 啊， 明明系阿廖安妮可能企咗一个四个格嘅柜里面。个头明明同大家 say hi， 跟住转个头之后，突然间，咦？点解个头会跌咗落去？ 个脚度嘛，系 唔系脚啊？系跌咗落去第二格咯 ，total 一二三四格。 佢 个 肚度系啊。 原来佢踎低咗喺度啊！ 系 即系阿蒙面魔术师，佢系拆解咗呢一啲嘢。你睇嘅时候觉得好开心咯，系 啊。 所以年代真系唔同噶啦，我哋系睇《魔法幻影》大卫高柏辉。 系啊，我哋冇得揭晓嘅。 系啦、啊，咁一哥，你已经系睇紧一啲即系进阶版啦。就係即係呢啲叫玩埋又拆解嘅，即係我哋已經唔同呢樣嘢啦。一哥講埋先，仲有咩睇英文台？ 去到後尾中學嘅時候咧，就會開始一至五咧，啲同學係以自己睇明珠台嘅電視劇咧為榮嘅，即係咩嗰啲24啊、Heroes 啊、X 檔案啊，跟住之後同埋去到後尾即係網上嘅世界嘅猖獗咧，大家會覺得我快過電視台又再贏一步嘅，即係可能香港電視台仲。是播紧第二季嘅，我已经找到第三季翻嚟睇啦。咁大家学识嗰啲嘢都系喺睇嗰啲明珠台学翻嚟咯。 系 啊，嗰阵时就咁。当然礼拜六嗰啲咩明珠930啊，都睇咗好。 明珠930系咪净系得星期六噶咋？ 唔知道、啊、你问翻辉哥先知道、 啊。我真系唔知啊， 因为佢有好多个，佢有好多版牌头嘅，即系譬如有明珠几月。嘅巨軒 係 啦，就明珠首播，即係好似有一個，即 係明珠首映啊， 係首映。總之就哇，即係嗰時嘅嗱，因為 浪漫巨軒通常都係二月出嚟㗎嘛，一年 以前係做時光倒流嘅十年嘅，咁而家呢幾年一間再講下邊套啦，一定係嗰套㗎啦。以前一定係 Summer in Time 嘅，而家就一定係一間會講嗰套啦。咁啊嗱， 點嗰套？ 想講咧，我其實第一套咧接觸嘅嗱，因為咧我對於明珠台已經比較少睇嘅，即係因為咧，以前咧唔知點解咧，我對於我早期咧，即係可能阿爸咧係一個傳統嘅中國人咧，佢除咗睇一啲即係外國電視頻道嘅一啲動物奇觀啊，咩大西洋水牛過三關啊呢啲咧，之外佢好少佢，首先佢唔一定唔睇嗰啲咩豪門恩怨啊，咩、美劇啊 Cheers 啊嗰啲 Friends 一定唔睇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細細個就覺得，一見到咧即係俗稱啊，啲外國人嚟嘅，鬼佬嚟嘅，唔睇啊！咁、我就會扭頭，我係驚嘅。譬如細個睇芝麻街其實我係驚嘅。 我媽好鼓勵我睇， 因為咧，我覺得做咩事咧？嗰啲人咧個樣咁嘅，因為嗱細個真係唔識得咩叫種族啊，又唔知得咩共融啊，唔識呢啲嘢。總之覺得 冇理由隻大鳥咁大隻 嘅。同埋佢哋講啲話唔識聽嘅，同埋嗰啲人咧有啲啊。有啲唔同顏色嘅，咁我所以咧，我見到芝麻街咧，佢咪有首歌噶嘛，哒哒哒哒哒哒，我聽呢首歌我就驚啦。 Sesame Street 係啦，係唔知咩叫 Sesame Street 噶嘛？ 唔知咩 Sesame Street 啊嘛？ 咩嚟嘅咧咁？ 原來係 Sesame Street 就係 芝麻街，原來 好啦。咁直至到咧，去到我諗升到去初中嘅時候咧。咁喺我哋大家知道讀男校喎，咁喺男校堆入面咧就流傳咗一個話男仔一定要睇嘅一個英文好睇嘅 show， 即係聽講話咧就係Mr. Bean 嘅之前嘅鼻祖嘅鼻祖，叫 Benny Hill。 哦，识唔识听啊？ 叫不闻山。嗱，不闻山，阿师傅系啊，佢即刻岌头啦，系咪？系咪好嘢噶？系咪真系不闻噶？佢有阵时成日唔知扮女人嗰啲噶嘛，同埋有嗰啲点啊？劇情有少少不文嘅，佢話原來係嘅喎， 係咩真係？ 所以我哋嗱，佢係咧，好似係咧，唔知係國際台咧，晨早流流做嘅， 國際台就唔係明珠台嘅咯噃。 即係總之英文台啦嚇、哦。總之咧 ，A 呢邊做民間傳奇咧，嗰邊又做 Benny Hill 嘅。 哦，咁啊， 叫 咩 名 啊 ？Benny Hill 啊。 Benny Hill。 即係早十零年先嘅，先 一聽到不文即刻想揾嚟睇。 除咗不文尖之外，原來早期做過不文山嘅。咁佢咧就係一個，其實佢都係一啲，其實佢個套路咧有啲似 Mr. Bean 嘅。總之佢又做一啲好。劇場式嘅英式嘅趣劇嘅，咁但佢就玩得癲啲嘢，即係瘋狂。但 Mr. Bean 咧就係佢將嗰啲日常生活嘅嘢就搬咗出嚟玩噶嘛，咁但